於星期四決定下一步防疫措施。報道引述政府消息透露，東京都和鄰近的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實施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在星期日到期之後可能延長。在這個情況之下，在大型場地舉辦的活動和晚上九點後舉行的比賽都會改為閉門舉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將於星期四抵達日本，到時將與政府、日本政府、東京都政府、東京奧組委等舉行五方會議，決定奧運的現場觀眾人數。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下午五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720公里，即是北緯16.1度、東經112.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這個熱帶低氣壓在今晚會與本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除非這個熱帶低氣壓明顯增強，午夜前本港風勢普遍增強的機會較低，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晚維持。與這個熱帶低氣壓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日餘下時間和明日影響廣東沿岸，並間中為該區帶來驟雨、雷暴和狂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2点，跌70点，成交金额144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7点，跌5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9蚊升5蚊，药明生物126.4跌11.6。美团289.8升2.8，比亚迪股份223.8跌8.4，盈富基金28.5跌8仙，阿里巴巴209.4升3.4，小米集团25.9跌5仙，中国平安74.75升9.5，港交所466.2升10.6，感恩生值17.46跌2.08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7，英镑10.764，瑞士法郎8.415，澳元5.889，加元6.295，新西兰元5.501，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3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01美元，卖出18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医疗辅助队总部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就比较多车一啲。窝打老道转去培正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近亚街老街口。另外，旺角联运街爆水管的地方都已经是修妥好了，联运街近住拔街的快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去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呢段比较繁忙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系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啦，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是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是啊，不过呢这个的立法建议提出了之后呢都引起社会很多的讨论啦。咁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的互联网的一些公司啦，讲紧是国际一些的巨大的科网公司啦。咁就有一个代表着他们的团体呢就是俾了一封信俾私隐专员啦。咁都讲到话呢是都关注到这个修订私隐条例所带来的一些的问题。甚至都讲紧话呢就最严重的情况呢就可能是影响到呢就在香港的一些投资的。 你讲的这封信呢其实就是6月25号啊由一个叫做亚洲互联网联盟是发出给香港政府的。这个联盟呢它的总部是位于新加坡啦，而它的会员呢是包括你刚才所讲的一些科技巨头的公司，例如大家很熟悉的 Facebook 面书啦、Twitter 啦，即是推特啦，或者是 Google 谷歌这样的。他们这封信呢我们刚才都上网去看过，长成6页这么多，列出了呢是他们对于修例呢在五大方面的意见，亦都有提出一些建议。咁啊，其实他们的关注点是啲咩咧？喺度都同大家简单讲下。首先咧，佢哋就认为条文入边咧系冇就起底咧作出一个清晰嘅定义，担心咧因为个涵盖面过阔咧，系会引致到咧只系分享一啲网上面嘅资料咧都被视作违法，亦都令到一啲中介平台咧好难去采取措施喺个系统上面咧处理一啲不当嘅资讯。另外咧，佢哋嘅亦都有关注到啦，嗰个条文其实有冇考虑咧去豁免一啲特定嘅情况嘅咧？同埋咧喺个法定框架同埋监管机构上面系咪最适用嘅咧？咁啊，至于佢哋最关注嘅一点咧，可以就话系中介平台嘅责任啦。嗱，因为根据条例咧，其实私隐专员咧系有权咧去发出纠正通知，去要求呢啲平台咧去移除一啲涉及到起底嘅内容噶。咁啊，呢啲联盟咧，其实佢哋喺个信件入边咧就指出啦，如果佢哋冇辦法咧，去按住嗰個糾正通知書上面嘅要求，按時去移除內容咧，就會令到佢哋嘅員工啊係有被檢控嘅風險。咁但係咧，由於呢啲係跨國企業嚟噶嘛，佢哋嗰個服務嘅總部咧，好多時候都喺海外噶。咁如果因為做唔到啊及時做到呢啲嘅移除通知，而令到本地員工咧係平白遭受到檢控咧，佢哋就會覺得咧係一個過於嚴厲嘅懲罰啦。 咁呢個嘅亞洲互聯網聯盟咧，即係代表住呢啲嘅科網巨企嘅呢個聯盟組織咧，都講到話咧，即係對於啊呢啲嘅呢啲嘅中介平台嘅一啲譬如話係私隱專員咧，有權咧就係去到發出一啲糾正通知啊，甚或至咧就係有權力去到搜查等等咧，佢哋覺得咧，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比較係唔合比例啦，甚至過量嘅一啲嘅權力嚟噶，咁都擔心到咧一啲嘅科網嘅平台啦，咁如果係考慮到呢啲嘅風險嘅話咧，可能咧個效果就係會係自我審查過度啦，或者係過度移除咧，就係屏蔽相關嘅內容啊，甚至咧就係影響到咧就喺香港嘅一啲投資，影響到咧就係一啲嘅香港嘅表達啊、言論自由等等嘅，咁所以咧就係提出咗咧係向私隱專員咧提出咗呢啲嘅關注。咁睇翻咧，其實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都係有回覆一啲嘅傳媒查詢啦，就話已經收到聯盟發出咧。这个对于修订私隐条例的意见，但是强调修例就只是涉及非法的起底行为，并且就是强烈地反驳任何有关修例会影响外商在香港投资的讲法。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喺行会之前咧，被问到关于呢个问题啦，咁就亦都提到话，香港好多人喺网络上面受到起底嘅创伤啦，咁嘅话咧系针对呢个非法嘅起底行为啊，关于修例嗰方面，并赋予咧私隐专员去到进行调查同埋采取行动，只此而已啫。如果有啲嘅网络平台业务嘅公司有关注嘅话咧，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就话，相信私隐专员咧系好乐意同佢哋见面，同埋咧就系相关嘅。政策局即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亦都好愿意咧就住条文上面咧系作出解释噶。 咁啊，所以关于呢个话题咧，如果系听众啊，你系有任何嘅观察或者系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转头咧，我哋都会揾嚟一啲业界嘅人士同埋议员咧，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呢几集咧，萧叔同大家讲咧一啲比较容易忽略嘅英文发音原则。上集讲到咧，我哋某啲音之前咧，嗰个响音咧系会短啲嘅。 BD 是 bed， BT 是 bet， 短一点的。给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BACK and BAG。 BAG 呢是一个 bag， bag， bag， bag。 我们没有那个需要呢是令到它缩短或者急停的。但是当如果这个字是字尾是 K 音的时候呢， BACK 呢我们呢就会很短的。Back, back, back。俾个例句大家 ，I've got a bag on my back. I've got a bag on my back. 咁所以听到啦，个 bag 咧系长啦 ，back 咧就系短嘅。留意一下呢件事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咧，就係有一啲嘅科網巨企就向香港政府咧就表達對於修訂私隱條例嘅關注。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關注呢個條例嘅立法會議員啊，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啊，麥美娟你好。 你好， 系关于封信咧，就系一啲嘅科网巨企所发出噶啦，咁都关注到咧，就系而家个修例嘅建议咧，就系让私隐专员咧就有权力咧，就系发出一啲嘅纠正通知啦吓。咁如果呢啲嘅平台系未能够及时咧去到符合呢啲嘅通知嘅要求嘅话咧，系都有可能咧系负上责任嘅咁。咁呢啲嘅平台咧就认为咧，咁佢哋呢个私隐专员嘅权力系过大啦，咁同埋咧就系觉得咧对于佢哋。是会有一个是不合理的风险，你怎么看呢？ 其实呢今次私隐专员提出的修订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呢是即是违法我们叫起底的犯罪行为啦。咁所以其实有关的公司，我觉得他们那个担心似乎是过虑啦。事实上呢，其实你看其他国家呢，好像德国他们在2017年是有一个叫网络执法法啦。法國就在2018年都有一個反操縱資訊法啦，其實都是針對一些資訊啊或者網上社交媒體平台那些資訊的安全，他們裡面呢，他們的執法機關呢都是有權力呢是要求有關的平台呢是移除一些訊息，在24小時內或者48小時內呢就移除一些訊息的。咁所以其實今次私隱專員嗰個建議提出要有一個糾正命令或者糾正通知嗰個做法呢，其實同其他國家相關的法例呢其實是差不多的。即是我不會覺得我們個私隱專員今次嗰個建議呢是會比其他國家更加嚴厲，只不過是同其他相關的其他國家的相關法例呢其實是類似或者近似咯。 嗯，今次提出呢一个信件嘅亚洲互联网联盟咧，就喺佢哋封信入边就话啦，即系好多呢啲平台，譬如我哋头先讨论到好似 Facebook 啊或者 Google 啊咁，大家都了解咧，佢哋个服务咧可能系由海外或者系一啲区域总部去到提供嘅。咁佢哋个信件就提到咧，香港本地嘅员工咧，据佢哋了解，好多时咧系冇负责营运平台嘅事宜，亦都冇权同埋方法咧去到管理呢啲平台嘅内容。咁所以佢哋就担心。你出了这个的纠正通知，但是总部那边他未及处理，就导致到他们在香港子公司的员工是要负上一个刑责，他们就说很担心这个情况的出现，你又怎么回应这个看法呢？ 第一呢，就是他们所讲的未及处理是什么意思啦？对不住，我未看到 AIC 那封信，我见到他们好像是有封信就 post 了，但我就没看了，即我没看到他的确实那个字眼啦。不过如果根据刚才讲话未及处理啦，其实未可以看下的在个法例写呢，他们所需要的时间的处理的时间是什么咯。当然我亦都唔会相信私隐专员嗰个嘅纠正通知系会同你讲话，我今天同你讲完，呢一刻同你讲完之后，你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做啊咁。一定都会有一啲合理嘅时间去俾佢哋去移除。但系当然又唔可以太长啦，因为有关嘅私隐系不断喺嗰个平台上或者个网站上面俾人睇到嘅话，系会影响到嗰个当事人噶嘛咁。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可以表达意见，但系佢哋嘅表达意见系唔应该令到人哋觉得今次私隐专员嗰个立法或者个立法建议系好苛刻咯。因为事实上你头先都睇到啦，譬如德国 佢哋要求喺24小時之內就要刪除噶啦，甚至個刑罰可以重到去罰到5000万欧罗。法國係48小時之內就要刪除，如果唔係就罰70000几欧罗噶。咁有呢啲咁樣嘅法例嘅參考，就係我哋我覺得我哋嗰個建議咧，正如我講啦，其實都係同其他國家一樣，都係對於保障個人私隱嗰個關注，唔會係特別苛刻，而且亦都係啲國際慣常嘅做法。 嗯，咁而今次咧就係其實私隱專員咧都可以係檢控某一啲嘅即係犯上咗起底行為嘅人士啦。咁但係對於呢啲嘅中介平台嚟講咧，咁可能呢個案件啊都未上到法庭啊，都未即係定義嗰樣嘢係咪真係一個起底嘅行為，佢已經會收到咧就係私隱專員送嚟嘅一個糾正通知啦。又或者係雖然有上訴機制都好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要遵從嗰個嘅糾正通知，然之後先至上訴嘅。咁對於呢啲中介平台嚟講，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好困擾，又或者佢哋覺得唔合理嘅地方，你又點樣回應？ 你覺得我唔知道，我諗我首先我哋一定要講清楚啦，大家市民對於私隱係咪真係重視先？如果大家都重视私隐呢，其实大家如果睇返我哋现行嘅关于保障私隐嗰个条例呢，係完全冇牙老虎㗎。即係话呢，私隐专员根本就唔可以对一啲机构佢哋冇妥善处理个人私隐呢去做任何嘅处罚或者係惩处。甚至我哋而家今次嘅建议都只係叫嗰个平台呢去喺合理嘅时间里面呢去有一个纠正通知要佢哋去处理。咁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呢啲公司佢哋表達咗佢嘅憂慮啦，咁佢哋我理解私隱專員會同佢哋去見面啦。咁但係呢，我想呢我哋市民呢可以認清嗰樣嘢呢，就係每個人嗰個個人資料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家今次呢個法例呢就係保障我哋市民嘅個人資料，唔可以俾一啲不法分子有其他企圖，無論係起底啦，或者係我嚟傷害或者恐嚇威脅其他人嘅。咁所以如果市民都覺得自己嘅資料係重要呢，咁其實對於呢啲平台成日聲稱話啊，講真，加一啲法例呢，對於呢啲平台佢哋嘅操作呢，梗係唔會好似以前咁容易，因為以前係冇㗎嘛，以前係好寬鬆㗎嘛，我哋嘅做法。咁佢哋而家係方便啦，但係我哋係咪就係要但求呢啲平台佢哋覺得方便，就犧牲我哋市民嗰個個人私隱嘅保障呢？那個今次呢個行為呢，其實個保障個人私隱嘅行為呢，其實我哋講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諗大家都記得喺立法會每次我哋開會都講話，點解其實我哋個人私隱嗰個保障呢係喺香港其實係好形同虛設嘅，因為其實私隱專員係冇牙老虎，我哋已經講咗好多年啦。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嗰啲平台表達話啊，佢哋好困擾啊，好唔方便啊，佢哋又擔心佢哋嘅同事點處理啊，呢啲可以理解嘅，因為我哋以前嗰啲好寬鬆啊嘛，鬆到佢哋真係好似冇咩冇網管咁。咁但係而家咧，今次我哋只係應該要將一啲以往寬鬆過於寬鬆嘅法例，我哋要修訂嚟到保障翻市民嗰個個人資料咯。 嗯，黃美娟都想同你傾埋嗰個立法進度同埋時間表嗰樣嘢啦。因為見到根據一啲報道咧，佢哋就提到啊，而家咧其實政府預計咧最快就會喺7月咧同立法會提交草案，9月恢復二讀之後咧，就想喺10月咧就趕及喺個會期之前咧就完成今次嘅立法。咁但係如果而家睇到可能仲有一啲嘅科網公司，佢哋對嗰個條文無論係有一啲嘅唔理解，或者係佢哋有一啲嘅疑慮係要表達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政府係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去同業界去解釋，甚至係寫嗰條嘅條例？咁可能嗰個立法個時間表，你會唔會預計都未必係喺今年嘅會期內係做到啊？ 我又反而覺得我哋唔應該跌咗落去嗰個宣導度，因為正如我講啦，有關嘅科網公司其實佢哋唔係就喺香港運作噶，佢哋喺唔同國家都有運作，喺歐洲喺唔同國家佢哋都有運作。人哋其他國家對於私隱條例嗰個更加要求更加高、更加嚴格，佢哋都做到啦。點會我哋香港嗰啲我哋要改呢個法例，佢哋會做唔到呢？只不過即係好似頭先我講，以往就冇網管，依家就加咗限制，俾人管嗰個就梗係唔想㗎啦。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唔理解又好，佢點會唔理解或者操作唔到呢？佢喺其他你問下佢歐盟嗰啲被遺忘權啊咩咁樣，好多呢啲法例嘅，佢哋都可以應付到。點解嚟到香港佢哋咩都做唔到，唔識做或者係有困難好困擾呢？ 咁所以唔好低估我哋啲科网公司佢哋嗰种能力。不过呢，我哋唔能够因为咁样呢就俾佢哋去拖慢咗我哋嗰个立法嘅程序。事实上每一个市民嗰个个人资料呢保障呢都好重要嘅。我哋过去嗰个法例系真系过于宽松啦。如果我哋再系俾人哋去拖慢咗而令到我哋嘅市民嘅个人资料得唔到保障呢，我觉得唔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囉。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麦美娟。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多谢你啊。 唔该。 麦美娟呢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都好关注呢个私隐条例嘅修订啦。咁其实睇返呢就系呢封信呢就发咗俾香港政府之后呢，其实都有外媒呢去到報道咧，就相關嘅情況啊。咁其中華爾街咧就係率先去報道呢件事啦。咁當中咧都曾經報道過，就呢幾間公司，包括係 Facebook 或 Twitter、Google 咁樣咧，就都話佢哋咧就為咗避免員工咧就係要為呢個網站用戶發布嘅起底資訊受到刑責咧，可能會停止再為香港提供服務。曾經有咁樣講過嘅。 嗱，不過咧見到啊，呢個亞洲互聯網聯盟咧，我哋節目都有向佢哋查詢啦，就回覆翻我哋咧，佢哋嘅信。件入边咧，其实系冇提及个别成员咧系会就住呢个法例咧去采取啲咩行动。咁而见到另外亦都有媒体咧系获得 Google 方面嘅回复咧，就系指出冇计划咧系因为呢一个嘅条例咧而系拒绝喺香港嗰度提供服务噶。 咁好啦，各位听众啊，对于今次私隐条例修订嘅一啲引嚟嘅讨论啊，大家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将修订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落实劏房租务管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同意将修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政府将于今个月9日刊宪。立法会将于今个月14日首读，若果条例草案在今个立法年度通过，预计最快在年底或出年年初落实。陈帆又说，修例将规定业主和租客签署列明相关权利的租约，并为租客提供4年租住权保障，亦都限制续租时的加幅，规定以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所有私人住宅物业租金指数的百分比改变，或15%为上限。另外亦都禁止业主向租客滥收水电费，相信目前框架已经为租客提供合理保障，同时依法保障私有财产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近日发生连串同恐怖袭击相关的事，他感到非常愤怒。令他更加愤怒的是，不停有人挑动市民继续支持或同情恐怖分子。他说千万不能同情恐怖分子，要谴责和举报，当局会调查。他又说同情者很快会变支持者，支持者很快会变恐怖活动参与人。被问到以往有民主派人士对他表现不客气，他作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日后会按什么准则审视资格，以及他在立法会的委员会会议上批评的人是不是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邓炳强说，他批评过的人是一些犯法或企图纵容别人犯法的人，这个和他日后执行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不会有冲突，委员会工作会公平公正，不会受以往任何事情影响。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3日起一连4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是继前年之后再次举办实体展览。香港动漫电玩节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有大约500个参展摊位，门票维持40元，在现场即时购票，只接受电子付款，以达到防疫效果。被问到会不会审查会场的展品或者书籍等有没有违反香港国安法，梁中本表示不会作出审查，相信参展商会守法。他说今年的投筹人数根据会展的要求由500人减至300人，有意领取投筹的人士需要透过手机程式预先登记，计划将采取实名制，相关门票将不能炒卖或转让，入场人士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或可以在网上填写登记表，强调可以在入场前作登记。内地官方传媒参考消息说，华盛顿邮报日前引述专家指，中国在甘肃兴建过百个洲际弹道 洲际导弹发射井，实际只是风力发电场。报道说，华盛顿邮报引述的卫星图片右边就写着金属玉门风力发电场的英文字，并指有网友透过谷歌地图软件放大涉及地点的卫星照片，发现是一排排风力发电机，地上的影可见扇叶的轮廓，并附上当地市政府的网站官员视察工地的照片。报道引述军事评论说，以发射井发射导弹是冷战的做法，已经落后，中国不可能选择这种最笨拙的方法，质疑这种造谣太低级，根本不值一驳。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即是北纬16.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低气压在今晚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明显增强，午夜前本港风势普遍增强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同这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志玲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停石村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龙蟠苑，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系车多，龙尾就喺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慢车，龙尾喺惠华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进攻、防守、再进攻，真正的战场就是足球场， 场上激烈，其实场外的政治文化一样咁有张力。 为什么有些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的可以踢欧国杯， 而某些公认的欧洲国家就偏偏无资格参加？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么说，今集欧陆球场预战场，与球迷畅谈欧洲足球历史。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我陸宇光同埋高福偉喺度啊。高福偉啊，頭先都講到話政府就係建議咧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啦。咁當中咧都係俾翻私隱專員咧一啲嘅權力噶。其中一個權力咧就係話要求咧去到糾正一啲涉及起底嘅內容啊。咁就將會咧係有權咧就係向香港提供服務俾香港居民嘅任何人士，即係講緊嗰啲嘅網絡平台啦嚇。咁就係送達一啲嘅糾正通知，咁就要喺一個指定時間之內咧，就執行呢個糾正通知嘅指示，否則咧就即屬犯罪。咁犯罪嗰個後果係點咧？咁都睇翻政府嘅文件咧，都講話一經首次定罪咧，可以處第五級罰款同埋監禁兩年嘅。咁如果之後個罪行係持續嘅話咧，係每日咁罰款嘅，即係講緊1000蚊啦。咁而且咧就係一經再經定罪嘅話咧，就係再提高一啲嘅罰款級別啦，同埋咧就係每日罰款2000蚊嘅。咁所以咧就對於一啲嘅網絡平台嚟講，即係正如今次咧係一啲嘅網絡平台咧就寫信俾特區政府啦，佢哋都對於呢啲嘅處罰咧，或者佢哋要負上嘅呢啲可能嘅責任咧，係表達憂慮。 不過咧，睇翻其實喺立法會咧5月17日嘅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呢個話題嘅時候咧，有好多議員咧都關注到，其實而家咧呢一啲嘅網絡平台啊，其實係夠唔夠合作去到移除呢一啲涉及到個人私隱嘅一啲起底嘅內容咧，咁樣樣嗱，因為其實喺修例之前咧，公署都有去聯絡一啲網上平台咧，去移除呢啲相關嘅內容噶。但係咧喺法例上面咧就冇一個強制性。咁啊，睇翻政府提供嘅資料咧，就話自2019年6月去到2021年4月咧，公署咧係曾經297次去信涉事嘅18個網站或者係一啲網絡平台咧，要求佢哋去移除5900条以上嘅連結。咁而當中咧係有70%咧係被移除。咁喺會議上面咧，好多議員都關注啦，剩翻個30%，點解會冇去移除到咧？咁公署嗰答覆咧，都係話好多時候咧，因為涉及咧佢哋個伺服器啊，都係設喺海外啊，咁咧喺個溝通咧，同埋喺要求佢哋去做移除管理上面咧，係有一個時間上面嘅一個滯後啦，甚至係個回應上面咧都唔係好積極嘅問題。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 1872311啊，咁大家對點樣睇而家呢個私隱條例嘅修訂呢？咁會唔會話真係引起呢啲嘅網絡平台嘅一啲問題出現呢，而引致到佢哋可能減少喺香港嘅服務啊，或者香港嘅投資，又對於大家嚟講係一啲嘅咩意義呢？咁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呢同唔同嘅嘉賓傾㗎喎。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7月6号朝早10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委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为委员会主席，三名官守成员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出任，另外梁爱诗、范徐丽泰以及刘遵义获委任为非官守成员。 至于三位非官守的成员呢，是完全符合我们当日讲的要求，他们是对国家忠诚、对香港负责、有承担，而且三位都不会是选举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亦都没有政党背景，社会地位崇高。 林郑月娥又提到，处理国家安全和暴力的态度不应亦都不需要和政府的施政挂钩。 有一段时间我们时常听怎样去美化或者肯定化这些暴力呢，就是因为有暴政，所以有暴政就要有暴力，呢啲久而久之咧，就係令到我哋嘅社會接受咗呢啲咁嘅歪理。 11点，警方國安處指港獨組織光城者涉嫌策劃喺不同地點放置爆炸品 TATP，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拘捕9人。高級警司李桂華： 依、這個小組咧就好刻意咧，係揾一啲人打算啊，就嚟離開香港嘅中學生咧，就去犯案。俾一啲嘅錢佢，要嚟做一啲嘅任務，並承諾佢哋咧，如果係能夠做完呢個行動之後咧，係會盡快安排佢立即離開香港嘅。點解會有人會用一啲咁嘅理由去引一啲嘅青年人去做一啲咁嘅嘢嘅咧？啊，依一樣嘢佢有冇考慮過，究竟對我哋嘅社會個危害會係幾大嘅咧？ 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56歲男患者由俄羅斯入境。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就系政府提出咧就修订私隐条例咧，就引嚟一啲嘅科网企业啊，就表达关注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咧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就系黄浩华。黄浩华你好，系喂， 你好，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听到吓。咁请你诶、请问你都同唔同意啊？呢个嘅亚洲互联网联盟佢哋去信俾特区政府嗰封信所提到一啲忧虑，你同唔同意咧？ 我諗佢哋嘅憂慮都可以理解嘅，因為講緊嘢就係、是、當然要補充翻嘅。啱啱可以收到消息就係話佢哋就暫時冇打算去撤離任何公司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講翻佢哋喺信裏面提及咗啲法律意見或者憂慮，其實就係話講緊嘢就係、是、一間公司嘅員工如果係當地裏面做一啲係喺個業務裏面啦，譬如話香港辦公室嘅同事，咁可能因為一個社交媒體嘅內容裏面可能同呢個起底嘅修訂案嗰個法律內容有抵觸嘅情況下，會有機會被拘捕。其實呢樣嘢其實係令人擔憂嘅。咁講真嘢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理解到嘅就係、是，譬如話大家用緊嘅 Facebook 啊、YouTube 啊，或者係 Google、Gmail 等啦、啊。其實他們很多時候你們的內容本身已經未必是香港的伺服器了，這個第一啦。第二的就是說緊就是本地的員工，說緊他們在 Google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公司裏面，其實可能擔當的未必直接跟個社交媒體有關，可能是一些公共的政策啦，又或者是一些譬如說是一些廣告的平台啦，甚至是一些雲端技術的服務的。咁呢三者嚟講，其實同本身起底裏面嘅社交內容其實完全冇關係嘅。但係如果因為呢次個修訂案，往往令到佢哋會承受某啲法律風險，其實對於一個互聯網公司嚟講，呢個係一個壓力嚟嘅。 嗯，但黄浩华就有啲嘅意见都指出啦，咁其实呢啲嘅互联网平台嘅公司咧，咁佢哋嘅员工咧就并不是即系喺有啲嘅情，应该话有啲嘅情况之下咧，都可能会承担一啲嘅责任，例如话譬如话系嗰个嘅平台上面出现咗一啲真系其他嘅罪恶、刑事罪行嘅一啲言论咧，咁其实根据而家嘅其他嘅法例咧，咁其实呢啲嘅平台公司都有责任咧去到处理呢啲嘅言论噶，咁所以其实今次要去到。就住起底嘅罪行去到立法，咁自然就让到呢啲嘅平台嘅员工都有即系需要咧，去到及时去纠正。咁点解会系有问题咧？ 点解会系有问题啊？即系头先讲紧系员工嗰个问题嘛，系咪啊？ 嗯， 因为其实坦白讲嘅就系、是、你本身喺香港本地嘅员工，其实同个社交媒体个内容冇直接关系嘅。咁譬如話你用緊嘅 Facebook 平台啦，咁往往你本身嘅伺服器嘅內容，往往可能係已經係去咗美國或者亞洲其他部分嘅。咁而接觸到嘅，而本地員工接觸到嘅業務，其實同社交媒體裏面啲內容審查或者係一啲係咪事實或者係啲假新聞，其實未必有直接關係嘅。咁所以你喺社交媒體嘅內容裏面，如果去停評一啲唔關事嘅員工嚟話，其實對於個員工或者個公司嚟講都係唔公平嘅。 嗯。我想請教咧，這個亞洲互聯網聯盟在信件入邊就提到咧，即係呢個法例嘅落實咧，有可能會鼓勵一啲線上平台咧去做更加嚴格嘅自我審查，或者係過度屏蔽一啲嘅內容。你贊唔贊同呢一個擔憂，或者會唔會甚至見到而家喺一啲社交媒體已經有呢一個趨勢嘅出現咧？ 其實有可能的，我想譬如說一些大公司，我想他們本身有他的政策，可能相對來說會站得硬一點，但是譬如說始終互聯網公司不是間間都那麼大間的，如果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來說的話，如果他未必承受到一些法律上的風險，或者一些法律上需要的支援的話，在某程度上來說他們就會開始去保護自己，而在保護自己的同時會不會去完全去妥協，或者是完全去總之杜絕一切覺得稍為有風險的內容呢，咁會令到就係佢自己會約束緊自己同埋自己平台裏面用戶嘅留言咯。咁呢個其實唔係冇道理嘅。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即係呢個嘅亞洲互聯網聯盟咧，究竟係個背景係點啦？即係我哋都數咗有啲嘅大公司係聯盟嘅成員啦。咁但係譬如佢哋都信件裏面都講到話，如果佢哋即係繼續有呢個風險嘅話咧，可能咧佢哋唯一嘅做法咧就係要避免呢啲風險咧，就係減少喺香港投資同埋提供服務啦。你覺得對於香港嗰個嘅影響又會係有幾大啊？ 嗱，咁當然就係啱啱提到就係佢哋係澄清翻嘅，就係暫時冇依個計劃啦。咁講翻個佢哋個 AIC 個背景，就係一啲譬如比較大家數到嘅，可能係 Amazon 啊、Google 啊，或者 Facebook， 甚至係可能係大家會用嘅 Line 啊、LinkedIn 咁樣咧。佢哋本身喺個唔同嘅大公司組成一個喺新加坡總部嘅平台嚟嘅。咁就住依啲互聯網嘅議題或者係啲合作嚟發揮啲唔同嘅意見咁樣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話，譬如話，如果今次呢件事不幸咁發生嘅話，咁即使冇一個大遷徙或者係一啲會公司會離開香港嘅時候，但係會唔會喺從一個投資或者一個科技發展角度嚟講，會嘗試轉移一啲發展去第二啲地區咧？講緊可能係新加坡啊、日本啊、韓國咧，呢、這個其實唔係冇可能嘅。其實坦白講嘅就係自上年以嚟，一嚟就係本身係拉一間 Naver 嘅公司，其實佢嘗試將呢個 data centre 即係數據中心已經從香港搬嚟咗，我記得係向韓國啦。咁二嚟嘅就係 Google 本身係要從呢個洛杉磯去開發呢個光纖電纜光纖網絡嚟走過嚟香港嘅時候，呢個計劃都係中斷咗嘅。咁所以種種因素嚟睇，其實本身如果呢啲修訂案或者係法例上唔容許嘅情況下，其實就算今次冇呢、這個離開香港的風波的話，其實長遠來說都會對這個互聯網的工業或者是香港科研發展有一個壞的影響的。 咁你認為啦，例如果而家呢一啲中介平台咧係咁關注今次嘅修例，佢哋又認為即係自己其實唔係發布資訊嘅本人啦，即係冇理由要承受咁唔合比例嘅一個刑責啦嚇。根據佢哋個信件入邊嘅用字就係、是、咁，其實我哋有冇一啲修訂嘅空間，或者係你覺得需唔需要豁免呢啲中介平台喺處理呢啲起底資訊上面嘅責任咧？ 其實坦白講，你任何一個平台都有責任，不管係有冇起底，因為其實不論係講緊再起底之前，可能係處理一啲版權修訂啊，又或者係一啲資訊嘅問題，其實每一個平台都係責任嘅。但我想強調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平台，特別係啲成熟咗嘅平台，本身有佢自己一個審查基準或者係一啲準則喺度嘅。咁當然用户未必會完全同意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應該將依個自由度俾翻用户同埋一個平台？供應商去做一個溝通同埋去協商，而未必係用一個更加去會阻嚇會令到一個平台有壓力嘅渠道去解決問題咧。 嗯，好啊，唔該曬黃浩華，多謝你啊。 好，唔該曬。 黄浩华咧就系一位资讯科技界嘅人士啦，咁睇嚟咧就即系都大家都关注咧，即系究竟今次嘅修例啦吓嘅建议啦，咁对于嗰个业界个环境嚟讲有几大嘅影响啦，咁同埋即系业界会对于呢件事咧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啦吓。 嗯，嗱不过正如头先阿黄浩华所补充啦，咁啊有唔少嘅意见都会认为咧，其实而家呢啲网络嘅平台咧，佢哋都唔系法外之地嚟嘅，即系有好多刑事罪行条例上边即系适用嘅内容咧。佢哋作為平台咧，其實都係有責任咧去移除一啲違法嘅內容。咁所以譬如頭先聽到麥美娟都話啦，即係點解獨獨係關於私隱條例、關於一啲即係起底方面嘅資訊，佢哋就有咁大嘅擔憂，係咪真係會處理唔到啊？或者話喺嗰個移除上面擔心員工會受到額外嘅刑責咧？ 係啊，咁但係即係今次即係都有一啲嘅互聯網嘅科網嘅巨企啦，咁都去寫咗信俾特區政府啦，咁都表達啲關注啦嚇。咁我諗我哋頭先都講咗佢哋啲關注啦，咁包括即係究竟啲員工會唔會喺即係香港辦事處嘅員工都可能啊，即係因為係未能夠及時咁去處理呢啲嘅糾正嘅通知而要負上責任咧，咁呢個係佢哋表達嘅關注啦。我諗係可能好多嘅操作上面，即係究竟佢哋係咪能夠及時咁處理呢啲嘅糾正通知咧？呢個都係要繼續去磋商嘅一啲問題啦。嗱，電話旁邊就請嚟另一位嘅資訊科技界人士啊，咁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嘅榮譽會長方寶橋啊，方寶橋你好。 你好，主持 人。你自己都是私隱專員公署設立的一個科技發展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其實有沒有討論過關於今次修例的方向？ 都有講過嗰個修例上面都有，即係佢哋都喺我現場都有講過一下嘅。咁但係就因為都未正式成為條例啦，咁所以我都即係詳情咧，要等到真係通即係嗰個法案通過咗之後，我哋先要即係清楚啦咁樣。 我哋頭先就有同議員同埋一啲業界人士傾過啦，似乎佢哋對於信件入面啊講到呢啲科網平台咧有一個憂慮，就係咧如果佢哋係未及處理一啲糾正通知嘅內容咧，有可能會令到佢哋嘅本地員工咧係觸犯法例。呢一點咧係個睇法好唔同啊。咁啊有一啲業界人士就話可以理解嘅咁，因為即係香港嘅員工咧都未必係負責咧審查或者屏蔽內容嘅部分。咁但係有一啲議員咧就認為都係即係藉口嚟嘅啫。我哋以往咧就太過唔去管佢哋啦。咁當佢管嘅時候咧，認為都係有方法去做到嘅。咁你自己又傾向係邊一個睇法咧？ 嗱，我見到而家就我唔知你有冇討論到咧，因為頭先呢個AIC 咧，佢哋都出咗聲明就話咗冇。暫時啦，可能或者係冇呢一個美國嘅互聯網公司係會撤出香港嘅。咁當然所有嘅 concern 都即係都明白嘅。譬如話舉例，譬如話究竟嗰、那個譬如我而家通過咗呢個條例之後，究竟收到執法機關嘅通知或者收到私隱專員嘅通知要剔單，究竟幾耐要剔單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其實而家都唔係淨係呢個條例，而係其實之前都有類似嘅條例都係。如果執法嘅時候咧，都有相關嘅時間要遵守，即係舉例，譬如話可能淫褻及不雅條例啊、版權條例啊，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做緊呢啲嘢。咁當然咧，其實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可唔可以喺個時間，即係指定嘅時間，譬如兩日、三日、幾多日係為之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做到咧？第二就係個刑責啦，同埋究竟邊個要負責？因為基本上有一啲公司本身其實好似譬如 Twitter 咁樣，佢根本冇人喺香港嘅。如果據我所知道。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個運作咧，就係都係互聯網公司嘅運作嚟嘅。咁當然佢哋會收到政府或者執法機關通知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啲相關嘅措施會採取啦。咁但係喺香港嘅員工，可能就係話佢哋基本上係做啲營運啊，做推廣啊，做呢啲市務嘅嘢嘅啫。其實佢哋同嗰個本身嗰個喺個平台上面，究竟啲網民擺啲乜嘢上去咧？其實未必有好大嘅關係，咁所以到最後個刑責究竟係邊個？即係你都要，譬如你去個公司，你要拉人你都要話俾我聽，喂，你拉個負責個人佢都唔係佢負責你，咁就變咗個矛頭，其實不嬲都係講緊係指咗去總部嗰邊嘅。嗱，舉個例咧，譬如好似佢哋每年咧，佢哋呢啲公司咧，譬如好似 Google 喺 Facebook 咧，就都有啲透明嘅報告，係講緊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有同執法機關合作，係去即係交一啲資料啫，但當然係咪全部唔一定嘅，咁但係佢哋都有講翻啲報告就是、每年有幾多宗索取資料嘅個案，而到最後佢哋有俾翻幾多宗呢個執法機關佢哋係有報導出嚟嘅。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都你頭先都講啦，因為即係呢啲嘅平台公司都要遵守翻現時即係香港嘅啲譬如版權條例啊，或者係其他嘅條例咧，都係有去到處理一啲嘅平台上面嘅內容啊。其實嗰個做法嗰、那個機制係點嘅咧？即係佢係咪要同總公司啊總呢個嘅伺服器嗰度去到講話要處理某一啲嘢咁樣咧？需要嘅時間要幾耐嘅咧？ 嗱，其實正常咧，一般市民啦、可能投訴過，佢多數咧其實就唔會經香港嘅嚇，咁就會直接去咗美國或者邊度啦，咁佢有個總部，咁就去即係其中一啲運作啦，可能個個都唔一樣嘅，咁就嗰邊去處理，所以通常咧、那個處理速度就比較慢嘅。有多網民都話投訴，哇！投訴一樣嘢搞咁耐都未搞到嘅，咁當然咧，如果執法機關去查詢或者希望佢哋做嘢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要自己咁樣決定究竟係邊一個去做呢件事，咁跟住要搞幾耐，係唔係做呢樣，咁就要等佢哋總部自己決定。所以其實冇辦法一概而論，究竟係咪全部都係咁樣做法嘅，即係只有佢哋都係我諗個別事件嘅啫，咁樣咯。 所以即係關於喺起底問題上面咧，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個時間性好重要啦，因為留多一日喺個網站上面，可能嗰、那個即係資訊咧就發布得更加廣泛啊嘛咁。不過阿方寶橋都有另一條問題想請教啦，就係、是、私隱專員咧鍾麗玲咧就話，即係嚟緊都會安排咧去同呢啲有關注嘅公司咧進行一個視像嘅會面。佢個睇法咧就係、是、今次出現呢封信咧，可能係因為部分網絡平台咧唔完全了解今次嘅修例範圍啊，所以咧就想同佢哋解 釋翻今次嘅背景。咁但係其實你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你要做一個咁有影響力嘅修例之前，其實係咪公署係應該率先就同呢一啲嘅企業去到傾咗個內容，去到釋除咗佢哋嘅疑慮，而唔係話轉頭啊人哋有問題啦，先至去同翻人哋傾？呢、這個做法有冇問題咧？其實？ 我想都真的要做多些游说同埋解说的工作啦，因为业界咨询都需要的。我觉得就而家条例都仲未即係摆上个立法会啦，咁我觉得都仲可以做一啲游说工作嘅。咁但係当然，咁如果游说工作唔成功又点样呢？咁之后系咪要多啲解说？同埋我諗好多系可能系误会啦，又或者系唔了解啦，我觉得都有机会嘅。咁所以本身因为嗰封AIC 嗰封信入面都有讲话希望要见面嘅，咁我觉得即係尽早见面啦，大家希望可以讲清讲楚呢件事。 一句其实就住一啲本地嘅资讯科技团体呢，公署有冇去咨询过你哋或者去问你哋意见㗎？ 我咁呢个详情我就唔知道，咁我哋本身入面嘅即係我哋嗰啲委员呢就都有再有个同我哋讲过经过嘅。 好啊，好啊，唔该晒方宝琦，多谢你。 好，唔该，OK，唔该。 方宝琦咧就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嚟噶，咁就要睇睇咧，就究竟个沟通系进行成点啦，同埋咧最终系政府个草案啊，又会唔会系吸纳一啲嘅意见咧？好啦，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而将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队东山台，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去美城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接的复苏可能已经见顶，如果没有通关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因素和疫情未有明显好转，不排除第四季 PMI 可能会重返50以下的收缩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8072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系1448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跌紧10点，做27936点，成交张数超过1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559蚊，升5蚊；药明生物126.4，跌11.6；美团289.8，升2.8。比亚迪股份223.8，跌8.4；盈富基金28.56，跌8仙；阿里巴巴209.4，升3.4；小米集团25.9，跌5仙；中国平安74.75，升9.5；港交所466.2，升10.6；感恩心值17.46，跌2.08仙。五大升幅股份：Coolink、新维国际控股、美固科技控股、圣马丁国际旧股、WMCH Global。五大跌幅股份：积木集团、中国投融资、永丰集团控股、益达中国、奥柏中国。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7，日元110.7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港金报1674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07.16美元，卖出价1807.58美元。港汇指数101.3，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事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度。 你好， 嗱，高福慧啊，咁啊讲一讲咧，关于系呢个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啦。咁啊，自从咧就系立法会通过咗呢个嘅完善选举制度嘅条例草案啦，并且咧已经系喺五月尾嘅时候刊宪正式生效噶啦。咁啊，特首咧就今日咧就宣布啊吓，咁就系根据呢个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咧，就委任咗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啦，三名官守成员和三名非官守成员。 那这些人选呢，在官守成员方面就包括呢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他呢会出任这个资审会的主席。官守成员呢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保安事务局局长邓炳强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而非官守委员呢就有基本法委员会的前副主任梁爱诗、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同埋中大嘅前校长刘遵义教授噶。 咁今日特首林郑月娥咧喺宣布呢个委任名单嘅时候都讲到话咧，三名嘅非官守成员啦吓，系就完全咧就系符合咗就系要求啊，就系话佢哋对国家忠诚、对香港负责、有承担，而且咧就三位咧都唔系选委会嘅委员啦，亦都冇政党背景，社会地位崇高噶。 系啊，嗱，咁咧，对于即系今次嘅任命咧，点解咁强调系冇政党背景同埋社会地位崇高咧？嗱，因为记得咧，喺今次嘅修例嘅时候咧，有好多嘅评论啊，都关注到资审会嘅组成啊，关于呢一个资审会嘅委员咧，会唔会咧系有一啲延后嘅利益冲突啦？譬如假设佢系政党中人，咁当去审查一啲候选人资格嘅时候，会唔会系产生一个利益冲突？或者一个角色冲突的嫌疑，就是会为了协助自己的政党当选而去阻挠其他的候选人去获得这个资格审查的许可这样呢。所以见到今次特首林郑月娥都特别提到这三位的非官守成员是没有政党背景，而且是社会地位崇高。 咁而咧，本身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本身就係並冇講到話有非官守成員嘅。咁但係後來咧，就係因為咧，就係都聽到話社會上面有唔同人嘅意見啦嚇。咁所以咧，都喺呢個審議呢個嘅條例嘅期間咧，咁都講到話係會加埋呢啲嘅非官守成員喺度啦。咁都睇翻咧，而家都有幾場嘅重要嘅選舉係嚟緊啊，包括咧係九月咧就有選委會嘅分組界別嘅選舉啦，12月咧就會有立法会选举，出年3月咧就会有特首选举。呢个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咧都会去到负责审查同埋咧确认咧呢三场选举嘅候选人嘅资格噶。 冇错啊！嗱，今次咧呢一个资审会嘅非官守成员咧，根据政府嘅发稿咧，佢嘅发言人就话咧，呢啲非官守成员都系爱国者啦，而且咧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埋尊重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同埋特區嘅憲制秩序，以及全力維護香港嘅繁榮穩定上面咧係有益，咁所以咧就係委任佢哋咧成為呢個資審會嘅委員。陸宇光啊，記得咧，其實喺早前啊，即係呢一個資審會嘅組成，社會仲有討論嘅時候咧，有唔少嘅政界評論都有講過，其實如果要確保到資審會嘅獨立性同埋個形象俾社會睇到係公平公正，會唔會考慮係由法官嚟擔任咧？咁但係見到咧，今次嘅名單入邊咧就冇採用法官。咁啊，記得林鄭月娥特首咧曾經喺回應點解唔可以用法官作為資審會嘅成員嘅時候，就講到咧，因為咧呢一個資審會咧有可能要處理一啲同國安相關嘅資料，而法官咧唔係喺呢個系統入邊，咁呢啲國安資料咧係要保密，而係唔能夠外泄嘅。咁又唔知道咧呢三位嘅非官守成員，我哋可以點樣去理解當佢哋要處理到一啲國安資料嘅時候，又系咪符合呢个原则啦？ 咁当然啦，喺呢个资审会咧去处理国安资料嘅时候咧，都会听一啲嘅意见嘅，咁就会听翻咧就系特区嘅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嘅意见啦。而国安委咧又会根据翻警务处嘅维护国家安全嘅部门嘅审查情况咧，去到就住咧呢啲候选人系咪咧就系符合即系拥护基本法啦吓，同埋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法定要求咧，就向呢个嘅资审委咧就系发出一个意见嘅咁。咁所以咧就 就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選舉制度修改嘅一部分啦。以前咧就由選舉主任咧去到做呢個資格嘅審查嘅工作噶，咁到而家啦，即係選舉制度修改咗啦，就新增咗呢個嘅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並且今日大家咧就睇到呢個成員嘅名單啦，又會對於即係將來嗰個嘅選舉制度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同嘅觀感嚇，有啲咩嘅睇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啦。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一啲政黨中人啦，就係民主黨嘅主席羅建熙。羅建熙你好 ，Hello 兩位你好。 你又會點樣睇今次嘅資審會嘅名單呢？ 其實我覺得就邊個做都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嘅，講真。你可以想象到嗰個情況咧，就係正如頭先大家去認。個資格審查委員會佢其實都要 base upon 一啲嘅一啲嘅建議啦，就係包括國安委啦，又或者係國安處嘅一啲建議啦。咁你唔會想象到一個景象，就係國安委員會佢話俾你知某個候選人佢係有危害國家安全嘅風險嘅，咁然之後資格審查委員會會自己發心口就話唔係，佢係愛國愛港人士嚟嘅，佢唔係你咁諗嘅，即係我覺得係唔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究竟最後資格審查委員會邊一個坐喺裏面咧，其實對我嘅感覺咧就唔係真係好大差異咯。我覺得佢哋嗰個審查其實係由國安處去展開嘅時候，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係決定咗俾嗰個人係。究竟是可以入閘定是能够入閘咯。 不过咧，睇翻呢一个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啦，咁啊，根据候选人资格审查流程图咧，佢哋就并唔系每一位候选人咧，佢哋都会去交去国安处嗰度咧睇下，即系俾佢判定下系咪符合呢个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嘅要求嘅咁。咁啊，当然呢个资审会佢本身咧都可以要求候选人咧去到提交一啲适当嘅资料咧，去到俾佢哋去做判断嘅咁。咁啊，所以其实不如我哋倾翻今次呢一个资审会嗰个组成啦，其实政府加入咗一啲社会人士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去提高个公信力啦，就形容到呢啲人士都系社会上面德高望重。关于呢三位非官守成员嘅人选，你认为系有冇助做到我头先讲嘅嗰点咧，就系、是、提高公信力呢点啊？ 我相信即系我谂香港民选派嘅选民啦，或者我哋一啲支持者咧。咁對嗰三位朋友，佢哋都係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嘅。講真，咁亦都大家可以見到就係、是、其實佢哋會比較重視嘅，就係講緊啊，要呢班人都係愛國愛港嘅，咁佢哋亦都係有能力去維護國家安全嘅咁樣。咁而對於一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嚟講，咁究竟係有冇一啲可以又愛國愛港，咁然之後又符合到佢哋嘅要求嘅人，係可以入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咁又可以符合到公眾嘅期望咧。咁喺而家呢個階段，咁就呢三位就應該未必係符合到香港市民一啲覺得啊比較中立啲啦，比較係可以有公信力啲啦，比較權威啲嘅一個咁嘅印象，就應該未俾到咯。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諗嗰幾位就係、是、我會形容就係佢哋喺外國外國陣營裏面，咁係一個一啲比較常見嘅人物啦。咁佢哋都喺個陣營裏面係分別可能處於一啲唔同嘅一啲位置，咁係令佢哋係比較受信任。咁我覺得呢一個就純粹係即係佢哋嗰個任命其實就係一個喺外國外港陣裏面去揾幾個人係比較上叫做壓到長啲嘅人，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安排嚟嘅。 嗯，我哋頭先都有討論到咧，咁以往嘅討論咧都有提過話啊，有啲人建議咧就不如揾法官咧去到加入呢個嘅資審會啦嚇，又或者係有啲其他嘅社會人士嘅名咧都曾經喺傳言嗰度出現過嘅。到而家啦嚇，即係結果係呢三位嘅非官守成員啦，冇法官啦咁你又會覺得係咪一件好事咧？ 我覺得即係我諗我哋去希望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裏面，或者一開始大家有啲聲音話希望有一啲比較德高望重啊，或者甚至可能係一啲退休法官啊，甚至係現役法官啊等等去加入嘅時間呢，其實我覺得嗰個其中一個嘅考慮呢，或者大家其中一個想法就覺得應該有一啲香港我哋既有一路行緊嘅一啲元素，究竟佢符合某啲嘅資格，究竟點樣佢係會被視為喺法律上被視為不符合某啲資格， 咁覺得會有個法官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啲，或者係比較好啲去詮釋到呢啲咁樣嘅事情。咁但係當然，我覺得而家嗰個社會就係以呢一個作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考量啦。可能即係對於政府嚟講，最重要嘅係佢信得過，即係佢可能連一啲某啲其他人都未必信得過曬啦。咁又要信得過，又要德高望重，咁又要壓到場，喺起碼喺建制派壓到場嘅時間，咁嗰個選擇咪會相對變得少咯。而我亦都會覺得，即係當然有法官或者有一啲冇咁明顯係建制派嘅人咧，咁大家可能會覺得會比較舒服啲嘅。咁但係你亦都明白，佢呢個係資格審查委員會，而佢係一個要去負責叫做審查去篩查一啲候選人係咪足夠愛國愛港，係咪足夠忠誠咁樣。咁呢個你就預咗佢係一定揾一啲自己人入去。咁我覺得呢個係雖然唔係好鍾意見到，大家覺得咁未必好舒服，咁但係呢個你係預期之內嘅事囉。 咁除咗非官守成员之外呢，今次资审会入面呢亦都係有由问责官员呢担任委员嘅情况啦。咁早前讨论资审会组成嘅时候呢，都有一啲社会意见呢认为係有机会会招嚟一啲利益冲突嘅非议嘅。就住官守成员嘅一啲人选啦，譬如有李家超司长啦，有曾国伟局长啦，徐英伟局长同埋邓炳强局长，呢一啲嘅官守成员嘅人选咧，你嘅睇法又系点啊？ 我觉得嗰、那个利益冲突咧，就不论边个都好咧，其实都一定会出现，即系嗰个利益冲突嘅原因就系在于佢系可以去影响到或者系决定到边啲人系受资格，边啲人资格嘅时间，咁佢哋可能自己会唔会一嚟，我唔知佢哋会唔会参选啦，即系未来嘅日子，咁系咪都会有可能有一啲咁样嘅非议咧？咁呢个可能系会出现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我谂即系嗰个大家见到成个上一次啱啱特区政府对于问责官员嗰个任命到今天，咁你再见到系由李家超，再加埋邓炳强，再加埋曾国卫咁样等等，仲有邓炳强咁样去做一个嘅审查委员会嘅时间咧，其实都系可以仍然系，我觉得嗰个观察就系、是、政府又好啦，或者中央政府都好咧，咁对于一啲纪律部队或者特别系警队嗰个嘅信任系远远高过对其他人咯，我相信。 嗯。 好啦，咁而家睇到呢个嘅成员名单啦，咁其实会唔会都同民主派或者你自己民主党嘅内部去讨论，即系呢个嘅成员名单嘅组成之下，即系民主派嗰个参选嘅机会吓，入到闸嘅机会又会系点？有冇开始一个评估？ 或者个意欲啦，即系呢一个名单嘅出炉，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去参选嘅意欲咧？ 我覺得又冇乜大影響嘅，講真，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一定係一啲即係如果我哋要去判斷嘅話，可能就係一啲最辣嘅一啲最最比較狠啲嘅人咧，咁可能就會喺呢啲委員會。因為我一開始嘅時間都已經係一個咁嘅情況啦。咁所以佢今天個名單出現咗嘅時候，其實對於民主派或者民主黨，我哋係咪去參與緊嘅立法會選舉，我又覺得唔會有啲咩好大嘅影響嘅。即係大家去討論嘅時間，不論佢個名單係咩人都好，其實究竟過唔過到入唔入到閘？去唔去到過唔過到嗰條線，係咪淨係我哋都係踩中條線？咁你都係冇辦法講得清嘅。亦都我哋相信，即係呢一個某程度上啲定義，可能亦都係中央政府定義咗你係點樣就點樣，北京定義咗你係點樣，其實可能就已經係點樣嘅時候。咁究竟個委員會實際上係啲咩人，對我哋嗰個影響就真係好大。 嗯， 即係起碼我覺得唔會有好大分別咯。 系嗱，头先我哋都提到话咧，即系以前嗰个选举制度咧，就由选举主任咧去到做一个候选人资格嘅审查啦，到而家变咗成为呢个资审会啦，去到做呢个嘅候选人嘅资格审查。而家到而家出埋名单啦，你会觉得会有咩分别？ 以前其实大家一路我谂起码我自己系一路都讲咗都几多次就系、是。个选举主任嗰个嘅决定，我系好深信系政府上层架构下，咁所以其实都唔系佢一个人自己嘅决定。但系当然即系喺个选举主任嘅佢 DQ 入嘅人嘅时间咧， 咁佢嗰個決定都係可以係循一啲法律程序，例如司法覆核咁樣咧，你係可以去挑戰呢一個程序，你可以挑戰選舉主任嘅決定。咁但係當然加嗰個咧，即係人選就頭先大家已經講咗啦。咁另一樣嘢，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佢都係一個不能夠被法律挑戰嘅一個決定嚟噶嘛。咁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咁我相信即係對於一個人可以參選佢嗰個嘅權利嘅保障，咁一定係少咗。 補充一點啦，其實就住資審委所作出咧嗰個候選人係咪符合資格嘅決定咧，若果係涉及到國安嘅元素啊，即係先至係咧唔能夠就住呢樣嘢咧去提出訴訟嘅啫。咁如果係即係資審會咧係即係唔係有一個國安嘅元素咧去到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咁候選人咧係可以咧去提出選舉呈請嘅。 但是你都唔會想象到嗰個委員會有其他原因突然間唔俾人參選咁，即如果你純粹係佢根本係未夠香港未住夠幾多年嘅，或者佢未夠去數嗰啲，咁唔需要資審委都做到啦。咁所以資審委個工作其實大家都十分明顯都清楚噶啦。咁最後佢用咩原因都好，咁我覺得嗰個國家安全嗰個因素，當你已經唔夠挑戰嘅時間，咁佢咪有一個無上嘅權威上方寶劍就係。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始终都系对于参选人嗰个权利嗰个保障系细咗咯。 好啊，唔该晒罗建熙啊，多谢你。系罗建熙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嚟噶，咁唔知听众咧听紧节目嘅听众又点样睇而家即系公布咗嘅资审会嘅成员名单咧吓？咁啊，不过头先都访问咗罗建熙啦，咁都觉得即系其实呢个资审会咧就系大家喺呢个修改选举制度嘅时候已经知道会有噶啦。咁对于佢哋嘅民主派嘅参选意欲啊吓，或者评估嚟讲咧，都暂时未系太大影响啊。大家又同唔同意咧？ 嗱，虽然就住佢哋嘅参选意欲咧就冇影响，咁但系对于个入闸机会又会点评估呢？基本法委员会的前副主任梁爱诗在获这个任命之后呢就接受了一些媒体的访问，他呢自己就讲到呢是会依法呢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不会考虑政党，就是会审视候选人的言行啦、见解啦，给予公众的观感是不是符合爱国者的要求呢，去到审视那个人是不是符合一个候选人的资格。那梁爱诗又特别提到部分的民主派人士呢在现在的退党潮之下呢可能是退出了他们既有的政党的，但是这样呢也都 不代表他们一定符合资格。他就说呢能不能够洗底呢是要视乎情况，是不能够一概而论。那么不知道这件事对于民主派的入闸的因素或者个机会又会不会可以有一些启示在这里。 我们的电话继续是1872311 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来跟我们发表意见。 再有22名乘客和6个机组人员从堪察加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飞往帕拉纳的途中失去联络。俄新社报道，救援人员在距离帕拉纳机场跑道4至5公里的位置发现失事飞机残骸。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出事飞机由1982年起服役，事发的时候当地天气多云，初步认为事件是因为飞机在能见度差的环境之中降落，导致飞机跌了落海。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6.5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除非个热带低气压明显增强，午夜之前本港风势普遍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同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间中为那个地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重复一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开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油站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近联合道，龙翔道近彩虹交汇处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狮隧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都是挤塞的，龙尾马料水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红茶馆酒店清洁工确诊，房入边环境样本有两个呈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检测到阳性的话，某程度上都反映未必是有跟足指引。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以稀释漂白水消毒病毒，应该就是受破坏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1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e.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今日就係委任咗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嘅成員名單啦，咁就包括有一名主席啦，三名官守成員同埋三名非官守成員，咁就包括係梁愛詩、范徐麗泰同埋劉遵義噶。咁見到范徐麗泰咧都係接受咗訪問啦，咁都講到話咧就委員會咧可以按住相關嘅法例啦、條件啦同埋負面清單去到審視候選人嘅資格啊，咁亦都要包括咧係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如果以往有行動是顯示不擁護基本法，例如贊成港獨，就很難可以成為候選人。至於就是有些譬如民主派可以入閘，他就說現時不應該太多假設，就不理這個政治立場，是要視乎個案的實際情況或者是所得的證據，例如就是候選人過往的言論等等，不可能是生安白做。又說委員會如果有決定都會公佈。 盧曉光，其實呢關於今次的人選組成，大家可能會除了這些非官守成員之外，都會關注一位的官守成員，說的就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因為大家都記得，其實徐英偉在加入政府之前就是曾經是有民建聯的黨籍的，關於這一點，到底他是否仍然保留著民建聯黨員的身份呢？因為這一點正正就是我們在第一節的時候有提及過，會不會被人是一個、造成一個角色衝突、甚至是利益衝突的嫌疑。那我們其實都就著這一點是向民政事務局是查詢過，到底局長是否現在仍然是擁有黨籍，還有如果是的時候，他有沒有需要去到重新處理這個問題才去加入資審會。不過 很可惜，去到我們節目進行到現在都是未收到他們的回覆的。 好了，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1，歡迎聽眾打電話來跟我們講一下你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的。電話旁邊有聽眾鄭先生在這裡。鄭先生你好。 陸先生高小姐好。 請講。 咁啊，想咧，即系话呢次咧就出咗七位咧，就諮詢委員會嗰啲人員啦。咁我覺得咧，對咧，即係選人嗰方面咧，應該咧，大家即係而家呢個環境啦，呢個政治氛咧，大家應該都唔會即係最未來咧選出一啲咧會比較令人唔接受啊咩？因為而家咧即係入得去即係建制啊，或者去做立法會議員咧，都係要愛國愛港人士啊嘛。相信即係之前咧。一啲即係成日拉布啊，或者做一啲好激啊，即係鼓動啲人成日遊行嗰啲咧，我諗相信都好難即係選得到出去即係參選咯。咁你話而家我哋民主派其實仲有啲温和派噶嘛？咁其實早前訪問佢哋咧，佢哋都提出好多意見同埋一啲好多民生啊，即係解決民生嘅問題嗰啲咧，都對我哋即係啲市民咧都好有幫助咯。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資格審委會咧，對呢啲民主派，相信佢哋都熟悉啦，好似范徐瑞泰咧。做咗立法會嗰啲咁多年啦，咁都對嗰啲人咧都好熟悉噶嘛，知道佢哋嘅行為噶嘛，同埋佢哋嗰個抱負嘅，咁相信選呢啲人出嚟咧，相信都難度唔大，同埋咧社會都容易接受咁樣咯。 好多謝曬阿鄭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埋石先生先啦。 石生你好， 係啊，你好， 請講。 係啊，盧宇光啊，高富偉， 請講啊。 根本咧，我就冇期望、冇希望嘅，所以咧我就冇失望。佢而家選呢啲人入嚟咧，大家有目共睹咧，同監警會啊、委任校大學校長有乜分別啫？全部都係幾個字，滴水不漏。如果頭先嗰位鄭生講佢話有泛民派嘅人入得到嘅咧，我切個頭俾佢坐，110%入唔到。你而家政府稍為接受。反對的意見或者是討論的意見都不能夠接受的，這樣我們徵求市民，我們要代議政制，還選啲議民入去跟我們發聲有什麼用先得嘅？ Okay, 一定入不到閘啦，陸宇光。 明白，好啊，多謝曬石生的意見啦嚇。咁啊，頭先鄭生都提到話，即係一啲議員啦，可能以前譬如係有一啲嘅，譬如政治嘅動作啊，咁會唔會都喺呢個嘅資審會之中係入唔到閘咧？咁當然而家個論調係愛國者治港啦嚇，咁而家亦都係需要咧去到審視呢啲嘅候選人係咪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啦。咁但係事實上嗰個嘅準則係點樣咧？咁可能都要交由咧就係資審會嗰邊咧去到決定啦嚇。咁啊，唔知呢位嘅嘉賓又點睇咧嚇？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点样睇今次资审会嘅成员名单啊？ 可以话冇乜嘢惊喜嘅，因为基本上都预咗会系，譬如官守方面嘅官方嘅都系预咗系嗰几位关事啲嘅局长啦。咁至于系非官方嘅，都相信都会系中资背景系比较强嘅，或者系而家我谂唯一或者系从政治上比较抽离少少嘅就系、是。其除咗三位之外咧，有校長啦，嗰度就可能會係比較冇咁，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嚟啦。咁但係其他啲就冇乜特別大嘅出奇咧，可以咁講。 头先你就提到系一啲即系主要系同选举有关嘅局长咯，但系见到咧都有传媒咧开始留意嘅就系官守成员入边咧，徐英伟局长咧，大家都关注佢系咪仍然保留民建联党员嘅身份？你觉得局长本身同政党嘅联系会唔会影响佢喺资审委员会入边工作嗰个公信力咧？ 首先佢只係其中一位啫。但係當然啦，感官上如果能夠可以連黨籍都可以話係指去埋，咁可能會大家更加舒服啦。但係我相信到最後，有關人士都會作出適當嘅決定嘅。 好啦，咁喺六月尾嘅时候咧，咁特区政府都有啲嘅重要嘅人事变动啦，咁包括原本保安局局长嘅李家超咧，咁就成为咗政务司司长啦，到今日咧就获委任成为资审会嘅主席啦，咁以至到原本嘅保安局局长就由邓炳强去到担任啦，咁而家亦都系资审会嘅成员啦。你点样解读呢个嘅资审会成员名单公布之前有呢个嘅官员变动啊？ 我理解到咧，之前都系以一个或者政府嘅政治任命官员作一个选核嘅对象或者标准咧，咁所以就算你话当时如果唔系有呢个调动嘅话咧，其实譬如李家超局长又好，或者当时局长而家司长啦，又或者系警察警务处处长啊，啲其实基本上都系合资格做呢、这个资审委嘅委员，而家调动咗，纯粹系我谂，即系政府行政方面嘅调动啦，同今次呢个资审委未必有直接嘅关系嘅。 不过见到有一啲政治评论就调翻转嚟睇，就话会唔会系反映咗咧中央政府对于前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其实系唔够信任啦，所以系先作出一个咁样嘅调动，然后再公布资审委嘅成员名单咧，系有一个咁样处理啦。 印象中咧就冇規定嗰個主席一定要係政務司司長，如果我冇記錯，我 could be wrong， 即係我就印象中冇嘅。咁所以其實就算佢換唔換人都好啦，都有相信係可以調動嘅，就係話唔需要一定係。如果張建中司長仍然在任嘅話，就未必一定需要佢做呢一個資審委嘅主席嘅。咁但係當然你話而家我覺得我哋唔需要過分解讀究竟每一個個別人士是否恰當地。或者因為由於咩啲原因咧，於是係調動咗之後，先組成呢個資審委嘅一個正式嘅公佈啦。 好啦，又傾下啲非官守成員啦。咁而家就係梁愛詩啦、范徐麗泰同埋劉遵義教授啦。咁但係之前咧，都其實最初去構思呢個嘅資審委嘅時候咧，係冇非官守成員嘅。咁係後來咧，都即係聽咗一啲嘅社會意見啦，咁都希望去即係見到呢個資審委即係擔當一個咁重要嘅職能啦，而加入呢啲嘅非官守成員啦，而當中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討論，譬如話有些人係提出話，揾啲退休法官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社會嘅人士去到加入呢個資審會，結果得出呢三位嘅成員啦，你又點樣解讀成個過程啊？ 縱使三位都過往俾人感覺都係或者喺建制嗰邊嘅或者係傾向保守啦，但係事實上。都是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公信力的，所以你說如果用法官，其實法官都很保守的，可以或者現在這三位呢，我相信在那個公眾的認受性方面都分別都不會真的那麼大的。 即是你認為用現在這三位是可能跟我們委任一些退休的法官那個客觀給市民的印象或者個效果是分別不大的？ 我想当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解读，但对我来讲呢，我都比较熟悉一些法官的立场，私底下其实讲政治立场都好，都相当多是比较是倾向于保守，所以我觉得反为如果有些以往是虽然是都是建制阵营的背景，但是如果他们出来讲嘢啊，或者他们的分析啊，或者他们的态度都是觉得是有道有理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法官才可以做得一个委员会，甚或可能有些政治背景的人可能会更加明白或者更加容易解读究竟国家所要求的爱国者治港是什么的条件。 谢伟俊，我们刚才都跟过民主党的主席罗建熙谈过，就问到他今次资审会的组成会不会影响到民主派的参选意欲，他的解读就是他认为资审会是都即系出咗呢个人选之后咧，都唔会令到佢哋特别有期望喺个入闸嗰方面可以去宽松一啲啊，或者咧系可以摒除嗰个国安方面嘅审查，所以咧都嗰个影响都不大。你点样评估呢个名单出咗嚟之后，会唔会系令到啲民主派可能觉得更加却步咧咁样样？ 我就相对同意卢天熙所讲嘅，事实上分别都唔大啫。佢哋如果参加同唔参加，我想并不是建基于今次公布呢个名单作出一个决重要性嘅决定，相反佢哋有其他更加重要嘅考量要做。咁我觉得正如所讲咧，我唔认为呢一个会系一个关键因素。 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啊，多谢你。 冇客气。 系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大家又点样睇今次个资审会嘅成员名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有听众林女士喺度，林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啊，我就觉得今次嗰啲资审会嗰啲人啲人选几好嘅。嗱，好似佢哋三位啦，梁老师啊，刘尊义佢哋咧，都系对在呢个社会度有地位啦，同埋对呢个社会嘅有贡献，大家都肯定佢哋嘅地位噶啦，知名度啊，对社会做出嘅贡献。所以揾佢哋做资审会系好嘅，选出啲本身佢哋已经系爱国爱港嘅啦，咁经过佢哋审查咧，啲拣啲爱国爱港嘅人咧，我觉得对佢哋有信心咯。就算嗱好似有啲人话泛民主派入唔到去，我觉得唔系咯，泛民主派都有啲系爱国。爱港嘅有做实事嘅人嘅反有啲建制派嘅人反而就系得把口讲爱国嘅啫，但系唔系做到实事，所以我就觉得唔好咁睇咯。 OK， 好，多谢晒林女士嘅意见啦，都讲咗佢嘅意见啦，咁都要睇睇咧，究竟资审会咧就点样去审查呢啲嘅候选人嘅资格啦。咁因为好快咧就会出现即系三场嘅重要嘅选举啦，咁究竟佢哋嘅准则系点咧？咁可能就好快就会睇到啦。 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仲有多位听众啊，欧先生都打通咗1872311。依家想同我哋倾下，欧生你好， 欧生你好， 非常失望， 系点解咧？点解讲咧？ 冇乜准则嘅啫，佢觉得你系噶啦，佢觉得你可以就可以噶啦。 你嘅意思系 好神化嗱？首先，正话嗰个讲话，嗰三个德高望重嗱，我喺香港62年出世，住到今时今日，我就睇唔到呢三个人有咩德高望重啦。尤其是嗰梁爱诗，嗰单胡仙案啊，简直神化。 OK， 啱唔啱先？即系同埋而家最搞笑就系你摆嗰几个所谓重要人物，李家超、邓炳强啊，即系嗰啲啦吓，嗰啲系差佬嚟啊，揸枪啊，觉唔觉得好得意先？即系揸枪大晒，以前有句说话叫做，而家真系应验咗。 OK， 好啊，多谢晒欧生嘅电话啦吓，咁都讲咗系啦，呢啲嘅资审会嘅成员嘅啲背景啦吓。 系啊，咁啊，佢都担心到，即系会唔会喺个资审会入边有好多系警务背景出身嘅人员啦？咁但系正如头先谢伟俊所讲啦，咁啊，佢哋都系以一个官守成员嘅身份系被委任入去嘅。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希望点 Kashi Keegan 的 This is my dream 为香港队打气。歌词话追求梦想往往是孤独的，路纵然漫长，但我们要战斗下去，永远都不会屈服的。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画画，点样先算神似？有冇人刻意画得唔似嘅咧？似与唔似，由边个嚟定夺？点解有啲画作价值连城？值钱在边度？要成为出色嘅画家，系咪要有艺术天分？岑日飞同嘉宾画家陈国航、万玉伦一齐讲似与不似。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5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高福慧在这里。高福慧想讲一单就是新闻，就是有个传媒就报道了有两间的小学都在课室那里安装了闭路电视镜头，而他们也都访问了一些家长，很多都说不知情。 係啊，咁咧涉事嘅兩間學校咧就係德望小學同埋香港培道小學啦，兩間都可以話係名校嚟噶。咁而作出呢個報導嘅咧，其實就係傳媒機構傳真社啊，佢哋咧就透過咧翻查喺學校上面咧嘅網站所發布嘅相片，咁咧就睇到咧呢一啲嘅小學咧喺課室入邊咧係安裝咗鏡頭，而其中咧培道小學咧更加係被指咧至少喺4年前啊已經喺多間課室嗰度咧安裝一個或者以上嘅鏡頭。咁其實喺課室入邊安裝鏡頭咧係一個都幾有爭議性嘅話題嚟㗎，因為記得之前咧立法會咧都有一啲嘅討論，有議員咧就倡議喺學校入邊嘅課室咧去安裝閉路電視啦，去監察教師授課嘅情況，譬如佢哋嘅言行啊，或者係佢哋課堂上面討論嘅內容。咁社會上面咧都有唔同嘅聲音嘅，譬如有一啲嘅甚至係官員啊，例如教育局嘅副局長蔡若蓮咧，就認為即係呢一種嘅監控咧係即係消極嘅做法啦，有機會咧係令到學生同埋教師咧上堂去到交流嘅時候咧係覺得冇咁自由去到表達嘅。 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亦都喺报道之后咧，就系向传媒表示啦。咁如果学校系要安装呢个闭路电视镜头咧，系需要符合指引同埋私隐条例嘅。咁而最重要咧，就系要同家长同埋持份者去到沟通，就话局方咧就了解紧呢个事件嘅。 嗱，不过咧睇翻涉事嘅两间学校咧，其实都有喺回应传媒报道啦，或者咧系发信俾佢哋嘅持份者，例如系家长咧，都有解释呢个事件嘅。先讲培道小学啊，佢哋嘅回应咧就系讲到咧，呢一个嘅学校咧，由于系展开过一个校舍更新嘅工程啊，佢哋咧去安装镜头咧系为咗咧加强对于师生安全嘅保障，咁咧而佢哋咧，除咗喺課室係有裝呢啲鏡頭之外咧，亦都係喺走廊啊等等嘅一啲公共空間咧，其實加裝咗呢啲監察系統。嗰個用途咧就唔係我哋頭先討論到可能立法會有人建議咧係監察教師嘅一啲授課嘅情況，而係咧用作保安同埋事故嘅調查之用啦。又話咧呢一啲嘅錄影嘅影像咧，其實只係會保留15日嘅啫，之後咧就會自動刪除。至於報道有提到咧，就係啲家長係冇得悉事件嘅呢一點咧，培道小学就话咧，已经咧系喺家长嘅手册入边咧系宣布咗呢一样嘢，喺学校嘅四周咧，亦都系张贴咗一啲嘅告示噶。 嗯，咁啊，德望小学咧，咁诶，我哋都有尝试过去联络啦，咁啊，但就未能够去到做呢、這个接受我哋呢个嘅访问噶，暂时 系啦。咁咧而德望小学方面点样解释呢一个嘅因素咧？佢咧就话其实2009年嘅时候咧，搬入现时嘅校舍嘅时候咧，承建商已经喺每间嘅课室咧装置闭路电视以备日后之用。他就提到咧，校方当初点解要装呢啲电视咧，就系为咗教学用途啊。例如啦吓，如果我哋将个上堂嘅影像录低，咁啊有啲学生咧，如果缺课嘅话咧，就可以睇翻呢啲影片去到学习啦。咁但系最终咧，考虑到好多因素咧，就放弃咗。所以咧，而家咧其实得个镜头嘅啫。咁咧个系统咧就冇去连接一啲譬如网上嘅串流系统啊，亦都咧系冇用嚟咧做任何摄录嘅影像。咁所以咧就认为咧呢一件事咧系即系唔会去构成一啲私隐度啊，或者系学生同埋即系教师之间个交流嘅忧虑啊。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啦。咁啊，点样睇今次呢个嘅报道咧？就话有两间小学咧就喺课室度装过呢个闭路电视咧。咁虽然我哋都引述咗刚才咧两间小学嘅回应啦。咁但系呢件事件咧都相当之敏感，亦都之前咧有唔少嘅议员咧就系希望喺课室嗰度咧就系装闭路电视咧去到监察咧就教师嘅教学质素。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拘捕9个人，指他们涉嫌制造土制炸弹，策划在今个月上旬 襲擊海底隧道、鐵路和法庭，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相信已經瓦解港獨組織光城者的恐怖襲擊圖謀。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說，這個組織在尖沙咀彌敦道一間賓館設立製作爆炸品的實驗室，被捕人士包括六名中學生，亦都有人報稱大學管理階層，他們分工仔細，刻意物色一些即將離開香港的中學生犯案。警方檢獲製作 TATP 炸藥的工具、化學原料、通訊器材和氣槍，亦都已經凍結超過60萬元和案件相關的資產。未來一年有三場選舉，參選人資格將由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檢視。新公布委員之中，主席和兩名成員有紀律部隊背景。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認為，諮審會由哪些官員出任成員分別不大，又說諮審會背後有國安委和警方國家安全處協助審查，不認為諮審會可以改變國安委的決定。至於民主黨會不會參選，他說有待9月召開會員大會再決定。政府將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落實劏房租務管制，建議訂立兩年租約，期間不可以加租，租客有權續租兩年，續租加幅上限是 15%。 若果修例在本立法年度通過，預計最快年底或者是明年初落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劏房租管在社會已經討論了一段長時間，若果業主要加租，一早已經出現，不排除個別業主會加租，又說不希望業主會乘人之危。至於未有訂立坊間建議的起始租金，陳帆說訂立起始租金必須要有基礎，建立資料庫要花功夫和時間去處理，他說並非不可以做，但是要有方法和需時進行。日本共同社報導，中國考慮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出席東京奧運開幕式。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將不會由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東京奧運的開幕式，而是派國務院副總理等出席。孫春蘭是四位副總理之一，分管體育工作，是否出席將會根據日本疫情狀況最終判斷。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6.5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除非个热带低气压明显增强，午夜之前本港风势普遍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同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间中为那个地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意外，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顺德中心慢线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顺德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另外清水湾道有水管急收，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的慢线是封闭的，现在一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车多，龙尾在黄大仙中心。 在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码头，反方向去大埔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亚公角。受到大老山公路的挤塞影响，现在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都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就比较车多，车龙一直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港台电视三十一 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哇，眼前一亮，我细问，全套沙滩装咁嘅， 系啊，我哋一家大细去海滩玩水啊！ 但系乜你带咁少嘢嘅？ 梗系带得越少越好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游乐场协会嘅代表，讲下玩水上活动要注意啲乜嘢，先至玩得开心又放心。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讨论下废纸回收同拾荒者嘅关系，点样可以达至 win-win 双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高福慧。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有傳媒報道啊，就係話有兩間小學咧，分別係德望小學同埋香港培道小學咧，都係有喺課室嗰度安裝閉路電視鏡頭噶。咁其實我哋都有邀請兩間嘅小學咧作出回應同埋做我哋嘅訪問噶。德望咧就未能夠安排啦，咁而培道咧就喺我哋節目嘅時間咧都未有回應啊。 就住今次有小学在课室入面装闭路电视引起社会关注这一件事，教学界会怎么看呢？我们电话旁边现在请来教联会的主席，本身也是一位小学校长的黄锦良。黄锦良校长你好。 你好。 是主持好。 怎么看今次的事件呢？ 今次事件呢，我觉得要这样去看法，就是两间学校在课室安装闭路电视，即所谓 CCTV 啦。其實已經是有間學校已經是十年前，咁有間學校已經是四年前安裝嘅，咁所以就即係完全同近期即係大家講緊有個別嘅立法會議員所講緊嘅要喺課室入面去安裝閉路電視嘅嗰個情況係完全係即係相同嘅嚇。咁當然啦，喺兩間學校安裝閉路電視嘅嗰個用處啦，亦都有。在媒體上也有即來到去解釋啦、即是一個保安的理由啦，也是一個安全學生的安全上面的一個的即是、那個用途啦、其實我們看到其實在學校來到去安裝閉路電視呢也都不是一些稀奇的事來的，但是當然啦，很多學校安裝閉路電視都是一些樓梯啊、走廊啊、操場啊等呢啲位置，嗰、那個目的其實就係為咗要嚟到去保障學生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安全，同埋校園入面嗰個嘅保安嘅嗰個嘅目的嚟到去做嘅啊。咁而家大家比較即係、就是、爭議性，就係喺課室入面去安裝個閉路電視，究竟嗰個用途係有啲咩用處？ 咁就咁睇翻啦，其實兩間學校都都講緊有佢哋嘅嗰個理由，有佢哋嗰個原因啦。咁我覺得呢度都即係相信學校所即係安裝嘅嗰個原因，唔係而家社會上大家不斷喺度傾緊，係咪要嚟到係作為監察老師嘅嗰個教學嘅用途啦啊。咁學校都有解釋，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就唔應該再將佢嚟到即係。即係太過嚟到去，即係去政治化咗呢件事。咁當然啦，但係學校有啲嘢係可以即係做得好啲嘅啊。譬如話喺閉路電視安裝嘅地方，有冇一啲嘅即係貼出一啲嘅警告嘅一啲嘅字句、一啲嘅標示啊，或者有冇按照即係嗰個私隱條例啊嚟到去通知即係家長啊，得到持份者嘅支持啊。咁呢啲可能即係。是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嘅嚇。 嗯，黃校長，其實據你了解，而家學校因應你頭先所提到可能一啲冇咁具爭議性嘅目的，譬如係保安啊，或者係如果即係小朋友去發生啲咩事故嘅時候，去調查翻個原因啊，呢啲理由去安裝閉路電視個情況普唔普遍呢？ 當然啦，我知道嘅就有唔少嘅學校都有安裝閉路電視嘅，咁真係個目的真係嗰個保安嘅。尤其是即係講緊係即係早期學校有好多一啲即係電腦嘅設施啊、電腦嘅設備啊，其實係早喺即係十幾廿年前學校安裝閉路電視都已經係存在㗎啦嚇。咁真係有出現就係話學校嘅嗰個盜竊事件啊，即係都有人入到去學校入面去即係偷啲一啲器材。咁所以閉路電視係其實一個作用就真係能夠起到個保安嘅個作用。咁亦都係有學校喺一啲嘅即係走廊個或樓梯個位置嘅，有時就即係嗰個同學嘅嗰個安全啊，有時都即係能夠可以睇到有啲咩事，睇到嗰個閉路電視入面嘅發生嗰個經過啊，能夠有助學校嚟到去跟進啊，甚至嚟到去做一啲嘅相關嘅一啲嘅調查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平常即係做法嚟嘅。 不過今次嘅報道咧，就指出啦，即使係一啲可能好常有嘅安裝閉路電視嘅原因，但有家長咧係表示自己係唔知情啦，並且係對於即係學校咧冇去先諮詢家長咧，就做咗呢一個嘅行動咧，就係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咁當然我哋見到即係譬如以即係培導小學個講法咧，就話其實咧有喺家長手冊入邊去列明嘅。咁你認為當學校去做呢啲閉路電視嘅安裝嘅時候，其實係咪應該對家長、老師和學生做一個更加全面的諮詢先 呢？當然學校決定去安裝閉路電視的時候，一定有它的那個原因、那個理由。無論什麼原因你有都好，要做這件事我們都贊成是要來到去、就是、問下持份者的意見的。特別是可能是涉及到在課室裡面要去安裝閉路電視的話，都能夠是、就是得到即係家長嘅即係嗰個即係知情權啦，等家長能夠知道啦，亦都可以同老師嚟到去即係商討究竟安裝呢個閉路電視個目的係乜嘢啦，從而能夠可以釋除即係大家個疑慮啊，令到呢件事係可以即係真係發揮到佢應有嘅作用，而唔係變成一種即係負面嘅嘢啦。咁所以即係嗰個程序入面，我哋係認同係需要校方嚟到。做呢個安裝之前啦，能夠可以有啲嘅即係意見嘅收集啊，甚至能夠了解到即係持份者對呢件事嘅嗰個嘅觀點啊，嗰個支持度啊。 嗯，我黄校长都睇返呢德望小学嗰个嘅声明啦，咁都讲到话呢，其实当初2009年搬入呢个校舍嘅时候呢，係有课室嘅闭路电视嘅，咁当时就有一个諗法啦，就係话譬如係一啲学与教嘅功能嚟嘅，就係话将老师教书嘅一啲影像呢录低，就让一啲嘅缺席学生呢就係从中学习，但最终呢就係因为多种原因啦，就冇用到呢个嘅用途嘅，亦都呢係个闭路电视呢係冇嚟連接上去網絡嗰度嘅，咁但係呢個嘅講法咧，咁其實都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咧係同意嘅喎，即係譬如話係會唔會好似一個直播咁樣咧，即係讓譬如家長都知道咧，就是、教學內容啊咁樣樣咧，就係亦都讓教育局咧可以有效咁去監察學校，都唔使派人試學添啦咁。咁你又點樣理解？有啲人就覺得真係閉路電視原來係可以幫助到去教學，甚至讓一啲即係冇嚟上堂嘅學生都可以事後睇翻，或者俾家長、俾教育局去監察。你點樣睇呢啲講法咧？ 當然啦，學校佢嘅解釋有佢嘅即係嗰個嘅 用意喺度啦，即係嗰個目的啦，用嗰、那個即係安裝閉路電視嗰個最早嘅嗰個用意係乜嘢啦。咁但係我哋會咁睇法啦，就係話學校如果係站在即係學生嘅嗰個嘅學習出發啊，希望能夠透過即係嗰個學校課堂入面嘅一個錄影嚟到去幫同學去學習。咁呢度亦都要處理翻即係一啲要留意嘅地方啦，即係正剛才所講喺嗰個程序上面啊，喺嗰個持份者嘅意見上面都要尊重啦啊。咁但係我哋會對即係譬如而家大家傾緊嘅喺嗰個課室入面安裝個閉路電視嚟到去，即係所謂即係監察緊教師嘅嗰個教學嗰度咧。我哋都係即係對呢樣嘢，我哋都係即係唔贊成嘅嚇。即係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一直都強調，其實當然啦，過去嘅一啲嘅事件啦，社會事件，令到大家對教育啊、對教師咧，即係有啲嘅即係失去咗一啲嘅信心啦。因為個別教師嘅一啲嘅做法，令到家長有啲嘅疑慮，有啲嘅擔憂。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屬於係少數即係老師啊，而且而家學校其實安裝咗個閉路電視之後，喺課室入面其實對個教學即係都唔會話有任何一種嘅促進嘅嗰個教學嘅成效嘅作用喺度啊，更加可能會令到係師生之間啊，可能喺個學習過程入面咧，未必會更加係即係嗰個過程啊，未必會即係完全係好放鬆，即係嚟到去進行個學習。咁當然啦，而家現有嘅嗰個教師，即係嗰個專業嘅嗰個操守啦，已經係即係我哋係非常之重視嚇。即係任何教師都不能夠係將即係任何自己個人嘅一啲嘅個人嘅即係主張啊、政見啊帶到去課室入面，呢個絕對不能夠即係容許嘅。咁已經而家有一個制度嚟到去處理有關教師專業操守嘅問題，加上學校亦都係有一套嘅機制嚟到去監察教師嗰個教學嘅情況啊，咁大家亦都知啦，就而家其實都就住一啲違規嘅老師啦，教育局亦都有一啲嘅程序嚟到去進行一啲嘅懲處。咁所以呢度我哋好相信，其實教師應該能夠喺課室入面啦，係可以做到佢嗰個專業嘅啊。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校長，多謝你啊。系黄锦良咧，就系教联会嘅主席咧，亦都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咧，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如果有酷热天气警告，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酷热天气警告，身子弱嘅人先要惊啫。 咁谂你就错啦。当有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可以将工作重新编排至日间较凉嘅时间同地点，安排更频密嘅休息时段。 想知点样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进攻、防守、再进攻，真正嘅战场就系足球场。 场上激烈，其实场外嘅政治文化一样咁有张力。 点解有啲被认为系亚洲国家嘅可以踢欧国杯， 而某啲公认嘅欧洲国家就偏偏冇资格参加？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欧陆球场如战场，与球迷畅谈欧洲足球历史。 今晚11:0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高福慧喺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嗰度噶。咁讲紧嘅就系有报道就话咧，有两间小学咧都喺课室嗰度装过闭路电视噶。咁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嗱，头先咧我哋就同教联会嘅代表阿黄锦良校长倾过啦。咁都提到咧，其实虽然今次两间学校咧去到安装闭路电视咧，都系有佢哋背后嘅原因。咁但系咧，值得留意嘅系，其实早前咧亦都有立法會議員是倡議在課室裏面安裝閉路電視，目標就是監察教師的教學情況。例如是自由黨的主席張宇仁，他就認為如果教師是按住教材去到教學，就不應該怕去被人攝錄，因為就說到說如果是跟著去教的話，就怕什麼會被人看呢。另外有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的議員郭佩凡就認為透過錄影是可以讓家長知道教學的內容， 外用，亦都可以咧帮助教育局监察学校，甚至话咧第时连派人去试学都悭翻啦。就透过一啲内联网嘅系统咧，将一啲影片咧去到分段分类，咁咧除咗系家长可以睇啦，学生可以睇，就算话咧系连教育局都可以睇。 文建联嘅蒋丽云亦都话咧，有啲家长都中意喺课室嗰度装 CCTV 添啊，就话可以知道啲仔女乖唔乖啦，有冇俾人欺凌啦，亦都话咧，相信到时咧系家长都可以睇到一啲 CCTV 嘅片段啦，亦都讲到话咧，新加坡啊、美国都有同样嘅做法嘅。 咁啊，到底喺教室入边啊，去到安装呢一个 CCTV， 唔同教界嘅人士或者你自己本身会唔会都系老师或者系家长咧，有啲咩睇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而电话旁边咧，而家请嚟另一位嘉宾系教协嘅会长冯伟华。冯伟华你好， 哎你好，两位你好吓。 对于今次嘅事件咧，涉事嘅两间学校都作出咗解释啦，分别就话系由于保安嘅原因，同埋咧就话系考虑过会唔会用嚟做一啲教学嘅用途，但系最终咧其实都冇去启动嗰个摄影嘅功能嘅。点样样睇今次嘅事件引起关注啊？ 就其实咧就基本上如果佢话系讲到一个用途咧。咁我要睇睇嗰個用途係咪合理，咁亦都係咪需要咯？咁因為如果你話係即係保安理由咧，實際上喺譬如話走廊啊、喺樓梯啊或者停車場啊，即係呢啲平時比較少人去睇到嘅地方咧，用閉路電視咧就會係有個合理嘅原因啦。但係如果你課室咧，基本上好多學生亦都有老師，咁變咗。實際上嗰個需要咧，其實唔係咁大嘅。咁個問題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私隱條例本身都比較嚴格，要規定咧，即係搜集呢啲即係資料數據咧，實際就要有一個好強嘅理由先做得。咁亦都要即係話曬俾相關嘅人啦，等佢哋都知道。咁我知道咧，佢哋而家就咁裝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好似冇通知啲家長或者通知啲即係相關人等嘅。 嗯， 所以嗰个做法咧就系啦，如果佢有，咁就要睇下足唔足够啦。当然吓，咁有啲就话佢有，有啲话佢冇啦。咁个问题就系个私隐条例嗰度比较要求严格嘅。咁如果佢哋就咁样装，就咁俾嘅理由咧，亦都唔一定话合理，咁就可以话即刻做嘅，可能会违反个私隐条例嘅。 嗱，根据香港培道小学嘅声明啦，咁佢都讲到话呢啲嘅装咗闭路电视嘅信息咧，已经喺家长手册嗰度列明咗噶啦，亦都喺咧校园四周都张贴咗告示，亦都讲话咧系呢啲嘅监察系统啦吓，咁会只系记录影像，就会保留咧系15日嘅啫，咁之后会自动删除吓。不过都想问下冯伟华咧，咁你觉得譬如真系有啲学校啦，即系喺课室度装闭路电视啦，会对嗰个课堂里面即师生关系啊、互动啊、教学啊，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就如果你譬如话对于即系学生，你话佢有镜头影住，会唔会系好多行为咧？就会系唔做咧？咁你可以话美其名就话要佢哋系可能乖啲啦咁，但实际上佢哋嗰个互动可能就冇咗佢哋日常嘅互动嘅一啲模式啦。咁如果你话系教学又系啦，即系如果系有镜头影住。而驚住有好多事，而家都會發生好多次，就係啲即係有啲嘅人咧，甚至匿名嘅人又會攞咗一啲嘅啲老師講嘅片言隻語就去投訴喎。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嚴重影響咗嗰個互信關係咧。咁可能個上堂就可能係即係照書咁讀，咁嘅時候咧，其實係嚴重妨礙咗嗰個即係教學嘅互動嘅。咁有啲人會話你即係。照書讀或者你照教材教咁冇問題咯咁，正正我哋就係唔想即係就咁樣按書去讀，咁呢個就冇咗一個即係比較上係即係生動啲嘅互動啦，同埋咧係令到大家都好小心，好多嘢要過分謹慎，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其實有部分係侵犯私隱啦，亦都部分影響咗教學上本身嗰個嘅互相嘅互動關係。咁就算你話有即係保安理由咧，其實唔係太成立嘅。喺呢、這個即係課室，即係嗰度唔係一個即係冇人睇到嘅地方，或者係需要即係24小時或者係好長時間去即係監控住。咁如果你話係需要睇下啊，會唔會有校園欺凌啊，或者呢啲咁咧？實際上基本上嗰個老師或者同學，佢哋都喺嗰個課室裏邊發生呢啲事，其實都可以即係知道發生咗啲乜嘢嘅。咁就唔一定要話，我全部都要錄影咗，先至會係即係防止又好，或者係即係有個嗰個嘅即係之後我哋跟進嘅作用。 當然不排除有少少這些作用的，但是是否值得犧牲和值得全面監控呢？尤其是現在的氣氛，實際上那個即是互信啊，或者即是叫做以言入罪啊，都很容易的。那我覺得現在如果即是倡議的人呢，其實我們不太覺得他純粹出於一個教育的動機，反而是出於一些的監控，同埋係即係叫做加強佢哋嗰方面嘅一啲嘅諗法嘅宣揚。 嗯， 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教育嘅即係動機出發啦。 馮偉華，你就認為呢個唔係出於一個教育嘅動機啦。咁但係見到有一啲嘅議員啊，或者係有一啲嘅教育界嘅人士咧，佢哋都形容，咦會唔會咧透過一個錄影咗上堂嘅情況咧，可以幫助家長咧瞭解小朋友嘅學習進度，同佢哋一齊温書啊，或者係嗰啲缺課咗嘅同學，又可以透過個錄影片段咧去到瞭解翻嗰個上堂嗰個過程。甚至有啲人話咧，其實而家啲補習社啊，嗰啲補習天王咧都經常將自己的課程內容就錄低，之後學生就可以去透過網上的片段去到重溫又重溫，這樣去加強他們的學習的動機， 是一個賣點。 對他們來說， 會不會其實都是有個教學的功用在裡面呢？有人在裝這個 CCTV 上面可能會有個這樣的論調。 其實教育功用呢，我們一向都覺得你譬如做一些這些錄影片段、啊、或者教學電視、啊、這些全部都有用的，但是是不是就會直情錄曬所有的課堂，就是說、啊、如果有人沒有回學就看得回，這個反而本末倒置了。因為實際上呢就他如果就錄影就這樣去聽，其實就不可以取代那個課堂的互動的。那我們覺得即是事後如果有其他方法，那個進度也都可以追到，是不是要即是一定要錄影呢？因為我覺得即是他那個即是弊處會多。那如果純粹因為說錄低了可以方便人睇返，那實際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要作出那麼大的一個即是妥協或者犧牲。 嗯，好啊，謝謝馮偉華，多謝你。是馮偉華咧，就係教協會長嚟噶。咁啊，各位聽眾對呢件事有乜咩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就有聽眾沈生喺度。沈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啊。 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話有幾個議員話要話裝嗰個閉路電視咧？咁其實我又覺得公平少少。咁如果係咁樣，佢話要監察佢哋啲老師有冇做嘢。咁我覺得嗱，做有攝錄機唔緊要嘅，咁就學校都唔緊要嘅，保安問題。咁或者如果係嗰幾位議員講嗰樣嘢，就係監察老師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哋嘅立法局嗰個寫字樓，我覺得都要監察，或者佢哋嘅議員辦事處都要監察喎。因為個問題係 咁啊，立法會表現都已經喺一個直播鏡頭底下啦。 因為都要睇下佢哋公司，即係喺寫字樓有冇做嘢咁樣。因為個問題係政府出糧俾佢，咁政府出嘅糧都係我哋去俾嘅。 但呢個比喻又好似唔係太恰當，因為即係而家係講緊有啲人想喺課室度裝閉路電視啊，就唔喺教員室啊。即係你個比喻就係喺議員辦公室就等於教員室咁樣，就好似唔係太恰當啊。 更加要裝啦，因為有好多嗰啲器材啊，或者校長室都要裝咧，有好多文件嗰啲嘢。咁但係你廁所你唔裝咧，你又驚嗰啲學生喺廁所匿埋，又唔知。去做啲乜咧？同啲學同啲老師啊，因為好似頭先嗰個 沈生講緊反話係嘛？ 或者咁樣問， 認真嘅，真係認真嘅，因為佢可以匿埋喺廁所，幾個學生同埋教師一齊喺度，可能傾啲反共嘅嘢。哇！咁咪大鑊。 或者咁樣問啦，阿沈生，即係對於有學校，譬如係出於保安嘅原因，或者係教學嘅原因，而唔係可能一啲議員提到一啲監察教師嘅原因，去到安裝閉路電視，你又覺得可唔可以咧？ 原因喺我哋以前細個都有㗎啦，咁因為可能有啲電腦室啊，或者有啲有電視啊，有錄影機啊，以前我哋叫錄影機啦，咁都會有嘅。 嗯。 咁但係你話喺課室裏邊裝咧？我又覺得好似頭先阿教協嗰個人咁講，我咪按章工作咯，冇活動咯，個個坐喺度，我照書讀咯。咁最終得益嘅係邊個啊？冇咯。咁加上你又話啲學生點解淨係識得書嘅嘢啊，唔識得其他嘅嘢？咁因為老師要照稿讀啊嘛。 明白。 我又驚俾人哋話喎。 OK， 好啊，多謝曬沈生嘅電話啦嚇，咁都的確有啲人咧就係擔心咧個閉路電視喺度咧會係影響到個教育質素同埋師生之間嘅關係嘅嚇。 咁啊不過今次呢一件事件咧就同監察呢個教師嘅表現無關嘅，咁啊自由風去到呢度啦，拜拜。